早晨，早晨，大家好，清晨爽利，一觉醒来啦，瞓醒啦，望下个天咧都仲系黑蒙蒙嘅，瞓嘅时候又黑蒙蒙，醒嘅时候又黑蒙蒙。喺我嚟讲，因为我要喺呢个未天光之前咧，翻到嚟同大家一齐讲声早晨，一齐听下歌曲，一齐迎接呢个新嘅一日开始。呢一日咧就喺新嘅月份啦，九月一号，农历咧就去到呢个盂兰节嘅呢个正日啦，七月十四。晨时间五点两个字，透过空气中，我哋有呢一个缘分啊！ 收音机这刻陪伴我扑进夜里，沿路细听你电话中心声破碎，慢慢重述你夜里到恋谁人，像你变那天。甘心再独居，唏嘘的这心投入了这节目里。如共你过去是相识意恋爱侣，但愿明白我像你亦未能明，但在成缘可允许。失心爱后无法入睡，在远方于西雅图天空，是你孤寂和心痛，愚昧的泪擦过夜空，在这方车厢暖绵风中，是我失落上冰冻。 缘分的天空，系嘛？透过一个缘分啦，喺缘分好难去形容出嚟，好虚无缥缈，但系你又感觉佢存在，或者你好多嘢解释唔到嘅时候咧，就用缘分呢两个字，好多时都系用喺情爱方面多啲嘅，咁但系继而引申去，或者你遇到啲咩事，遇到啲咩人，一个系同事嘅关系，一个朋友嘅关系。都是一个缘分，缘起有一个开始，但是也有一个缘灭的时候。那可能他移民去第二度啊，那你就没得再见面的机会，不过又可以继续通讯。不过做电台节目，你去到哪里都没问题，你上网都可以听到。早晨五点十五分。 是像远山雾迷蒙，千里雾飘送，如若地心可相通，会明白爱意浓。有时望见兄你老受用，我亦感伤痛，如若互相倾心声，会感到一切轻松。浓情蜜意隐藏心中，愿你有天必然猜中。人站到千里外，你可感到风吹毁草动，远是像远山雾迷蒙，千里雾飘送，如若梦境不相 关正杰的《残梦》，人生有喜有悲，喜怒哀乐啊，心情啊，高兴啊，或者去跌宕的情况呢，任何人都应该是试过，就算小小的小朋友 佢冇佢心爱嘅玩具俾人攞走咗啊，即係冇得玩啊，咁佢都会好伤心流泪，或者妈咪行开咗一阵，其实呢就係要返工，就话俾佢听行开一阵一间会返嚟㗎啦嘅时候呢，咁佢喺度等待好耐都唔见妈妈嘅时候呢，你都会喊，呢个係一个正常嘅情况。喺我哋出生去到一路面对人生一条咁漫长嘅道路嘅时候，总会遇到好多嘢，其实呢我觉得都系上天好似俾我哋一场嘅考验。有一段嘅路系可能我哋会好平坦，或者遇到啲好开心快乐嘅嘢，但系呢啲嘢又唔会系经常系会存在，一定会喺唔同嘅时间里面，或者行到某一段路嘅时候，会俾我哋一个变化。嗰边咧就一个心情嘅变化，或者系一个大嘅跌宕都唔定。突然其实嚟得好早嘅时候咧，俾你一个考验，咁你对呢个人生嘅睇法咧，可能有唔同，你又会体会到啲咩嘢？譬如有啲人系遇上啲什么车祸啊，或者险象环生，真系原来一线之差，咁咧就系喺呢个险中系有翻条命仔嘅咁样，都可能会俾你自己人生好大嘅一个谂法都唔定。经一事嘅时候，都会系要自己去思考一下，人生应该点行。今朝唔知点解咧，特别多弹上镜，唔好意思啊。集中翻情绪，听一首深度嘅歌。 一个风雪晚上，我失方向，夜静里。前来捉笛声，飘雪飘光发上，笛声凄也亮，越是冷，长路更是长。捉笛声引路，终于找到路上那无言的女子，她已捉笛西道，笛声追捕。夜静里详述这故事，过去我也曾在此，与他风中相拥抱相注视，计划未来事，用云彩写我名字，一起欢呼一起叹息，永不分昨夜。可惜天要作弄，要把它夺去，遗留空虚。我将眼泪记得声里，直至来日再会时。冬去春到世上门串欢唱，但夜里仍闻竹笛声，千个千个晚上笛声凄也亮，像在唱谁令每夜唱。当再经过雪路而找不到旧日那无言的女子，风笑声铺雪路，发出呼号，像是要重述那故事。过去我也曾在此，与他风中相拥抱相注视，计划未来事，用云彩写我名字，一起欢呼一起叹息，永不分昨夜。可惜天要作弄，要把它夺去，遗留空虚。我将眼泪记得声里，直至来日再会时。 林振强写嘅词，当年就为悼念佢妹妹因为癌症而逝世。到到而家，大家如果有留意姓林呢一家嘅一啲嘅资料咧，佢哋咁多嘅兄弟姊妹咧，已经系先后离开咗啦。咁全部都系癌症而离开。咁好多时我哋听呢啲医学常识都系话，有一啲病咧都真系有遗传因子。咁有啲都可能系即系后天啊，你自己唔系点样去爱惜你嘅身体。而去弄成一啲嘅病啊等等，咁所以咧健康都真係好緊要嚇。剛剛嘅歌曲係葉振棠嘅《笛子姑娘》，咁今日所聽嘅歌咧，都好似可能係環繞住喺七月十四嘅時候有啲嘅即係思考，有啲嘅諗法。諗起細個嘅時候喺呢啲七月份嘅節日裏邊咧，盂蘭節嘅都是属于一个节日啦，咁咧就系喺街度咧见到好多人烧衣啊咁样。寻日咧都睇到一啲娱乐消息啦，汪阿姐咧，佢都系有呢一个传统，佢都要系话喺呢个街度即系要烧下衣，都系一个即系积德嘅积福嘅一种咁样。咁有啲嘢咧就顺其有啦，你做咗之后觉得心安理得就冇乜所谓啦睇睇而家时间先，同你讲讲天气先，再讲其他嘢。今日咧天气方面咧大致多云，有几阵骤雨啊。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，天气酷热，最高温度大概34度。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，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。展望喺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同埋风势微弱，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有雷暴。现时气温28度，相对湿度79%。咁今日咧会系藉住7月14啦，就揾翻以前一啲讲即系啲鬼怪嘅戏嘅歌曲，或者有呢类嘅歌咧，都会攞嚟播，好多时都系来自电影噶啦。咁一套电影叫《僵尸先生》，喺1985年嘅时候，咁当时咧就系林正英就凭住呢套戏咧，令大家熟悉咗呢个僵尸道长啊。凡系有啲咩僵尸片捉鬼捉妖嘅咧，就系佢做，即系做得非常全神。咁里边咧仲有嘅就系许冠英啦，同埋钱小豪。我睇翻都几唏嘘，呢三个人咧已经有两个唔喺度啦。咁女主角方面咧就系李彩凤，同埋就做鬼嗰个黄小凤。套戏就讲啲即系点样去呢个僵尸道长去捉妖啊，当中就有好多啲会好惊吓啊，亦都有搞笑嘅戏。咁一到年头喺嗰几年咧，80年代、90年代嘅时候都好多啲即系鬼多鬼嗰啲嘅戏。咁僵尸先生里边嘅歌咧就系呢一首啦。 心笑透白月 光，好似好似星星发光，看见看见看见心更慌。 僵尸先生里面的歌曲啊，咁啊系杰尔合唱团班小朋友唱出咧，就系、是、里面嘅主题歌曲《鬼新娘》。五点半新闻之后再见你。 清晨五点半，香港电台由郭荣兵报道新闻。警方正系调查喺北大屿山公路发生嘅致命交通意外，意外中一名43岁电单车司机死亡。事发喺昨晚九点几，一名55岁男子同一名43岁男子分别驾驶特别用途车辆同电单车，沿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行驶。当驶到近打棚埗，据报电单车怀疑失控撞向特别用途车辆，电单车司机身体多处受伤，昏迷被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治理，喺晚上近11点证实死亡。深水埗发生谋杀案，警方拘捕一名20岁非华裔男子，他涉嫌谋杀，正系被扣留调查。事发喺寻日下昼，警方接报一名22岁非华裔男子喺医局街一个单位，怀疑被人袭击，身体多处包括头部受伤，昏迷倒地，现场被证实死亡。警方初步调查相信涉案男子以刀袭击死者，稍后安排验尸以确定死因。831事件一周年，多批市民由寻日傍晚起在太子同旺角聚集，警方截查大批市民。警方说截至昨晚11点拘捕14人，分别涉嫌非法集结、公众地方内扰乱秩序行为和袭警等，涉及9男5女，年龄介乎16至60岁，亦都有37人被票控，他们涉嫌违反限聚令和口罩令等。有被截查人士不识，按住胸口又坐在地上呕吐，要由旁边的人搀扶，其后在场警员检查并为他戴上氧气罩，其后由救护车送院。部分港铁站口亦都一度封闭，有市民未能前往，亦都有坐轮椅的市民一度未能找出通行路线。世界卫生组织表示，任何紧急批准使用新冠病毒疫苗，事前必须多番思考和态度审慎。世卫强调，每个国家都有权在药物未完成全部测试之前批准使用，但是有关决定不能够轻易作出，强调若果数以百万计的人过早接受疫苗注射，可能会忽略部分不良影响。俄罗斯研制一种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已经获当局的监管批准。另外，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亦都表示，如果证实成效大于风险，不排除完成第三阶段临床试验之前，为测试中疫苗发出紧急使用授权。外交部副部长秦刚日前约见捷克驻华大使同福德，就捷克参议院议长维斯特奇尔访台提出严正交涉。秦刚指出，维斯特奇尔出于一己之利，在台湾当局利诱和反华势力鼓动之下，执意赴台进行所谓访问，公然支持台独分裂势力和分裂活动，严重侵犯中国主权，粗暴干涉中国内政，中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。秦刚强调，中方必将做出必要反应，维护自己正当利益。中方敦促捷方正视中方严正立场和严重关切，充分认识维斯特奇尔访台本质，不要低估14亿中国人民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意志和决心。财经消息，道琼斯指数报28430点，跌223点；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00点，跌7点。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，港元 7.75， 日元 105.94， 瑞士法郎 0.904， 加元 1.304， 人民幣 6.85， 英鎊對美元 1.337， 歐元對美元 1.194， 澳元對美元 0.738， 新西蘭元對美元 0.674。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69.75美元，賣出1970.55美元。天气方面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，有几阵骤雨，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，天气酷热，最高气温大约34度，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，吹轻微至和缓的偏西风。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同风势微弱，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。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，而家气温28度，相对湿度83%。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。 FM 92.6至94.4，香港电台第一台。 AM 783 FM 92.3天水围。FM 95.2跑马地及铜锣环。FM 99.4将军澳。FM 106.8屯门及元朗。香港电台第五台。 联合广播。 我们在乎你，同心抗疫，五台暖流与你同行。 疫情期间，长者长时间留在家，哥哥姐姐可以做什么保持心境开朗和身体健康呢？有请劳工及福利局康复咨询委员会副主席冯伯恩先生。 一样很重要就是运动，例如做一些简单的伸展拉筋的运动，那是会有帮助是减压和令个心情是放松的。咁另外做家務都係一個好好嘅運動嘅，因為特別喺呢個時間啦嚇，要保持呢個個人嘅衛生同埋家居嘅清潔咁啊，咁所以做家務都可以喐動多啲嘅。最後一點咧，就係需要有啲活動係去抒發個人嘅感受，同埋做一啲個人嘅思考嘅。咁呢啲係可以透過寫日記啦，一啲隨筆啦，或者自制一啲心意卡。送俾自己啦，或者自己想多謝或者想鼓勵嘅人，咁呢啲都係一啲留喺屋企可以做嘅事啦。 我們在乎你，同心抗疫，五台暖流與你同行。 等我下雨教大家精明咁用長者醫療券啦。用醫療券之前要問清楚醫療服務嘅收費，有冇用醫療券都唔應該影響收費噶。签署使用医疗券同意书之前，要对清楚内容，包括你的个人资料同埋要用的医疗券金额，记得留埋电话号码，咁卫生署有需要就可以联络你核实记录啦。记住善用医疗券啦。 写啦写啦， 等等我嚟帮你。点啊？以为你倒醒水，点知你对住部电脑喺度叫？ 你睇下呢个由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、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嘅灵活城市计划网页啊，入面嘅灵活城市资讯啊多到写啊，有相有声又有片，正啊！ 一早知啦，入面仲有好多社区故事同人物专访，仲走匀晒全港18区。想认识香港灵活城市，一定要去呢个网页啊！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，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。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，香港电台15台联播，钱佩卿清晨爽利。 跟爸爸讲声早，跟妈妈讲声好，想一天多么好，呼啦啦呼啦啦，妈妈讲声早，和妈妈讲声好，重新一天多好。哒啦啦噜，精神爽利。 早晨，早晨，大家好，清晨爽利啦，都应该又系开始慢慢个天光啦。 见到呢个曙光，见到太阳初升噶啦吓。咁睇你咩位置啦，一定系东方嗰边啦，太阳同从东方升起，展开一日。呢一日咧就系、是、新嘅一日啦，九月一号啊。以往咧九月一号嘅日子咧就都系家长会好忙啦。小朋友啊，或者啲吓、啊，即系青少年朋友们咧，都系放完呢个暑假咧，又要重拾心情咧，就要去翻学。但系喺今年遇到呢个疫情嘅时候，我哋上课嘅时间咧，都同以前不一样啦。咁啊，开学嘅日期咧，亦都唔会系今天啦。不过咧，寻日咧就系、是、杨润雄呢、这个局长亦都讲咗嗰个开学嘅编排嘅情况啊，咁如果有关啊，如果你嘅仔女系翻嗰啲年级嘅时候咧，都应该留意一下点样去准备，或者系同个小朋友去一路倾下，当然佢都会明啦。但系再倾多啲嘅时候咧，就会好啲嘅。你又可以了解佢多啲啊，佢翻咗学即系第时吓，即系开学之后咧，又可以同你去倾下喺学校嘅情况啊，咁样样。咁呢个时候咧，亦都系增进了解，亦都让个小朋友有。即系翻翻学嗰个心情都要理噶啦，就算系喺网上嘅咧，都而家系会系你都要坐定定啦，坐定定喺书听下喺即系网上嘅讲解啊，都会啊细啲嗰啲咧着埋校服咧，真系觉得感觉我真系翻学嘅，我唔系喺企嗰度翻学咁样吓，咁可能好多形式咧。形形色色嘅嘢咧，都喺嘅变嘅当中咧，都系一种学习吓。咁所以其实啲老师咧都好辛苦，或者在家工作嗰啲都系噶，有啲嘢未必可以喺企做得到，全部靠晒网上嘅嘢，点样去自己储存啲嘢，攞翻屋企做啊咁样。今日咧就系九月一号，农历系七月十四。今日嘅天气方面咧，广东地区风势微弱。在上午五点钟，超强台风美沙克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西约150公里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，时速约为18公里，横过东海。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，有几阵骤雨，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，天气酷热，最高温度大概34度。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，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，会不会吓咗你一跳呢？成个弹起啊！话展望喺未来两三日咧，持续酷热同埋风势微弱，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有雷暴啊！室外气温28度，相对湿度84%。酷热天气警告生效。 有过一日，有 林忆莲嘅三更夜半，夜半有人敲门嘅时候咧，会唔会好惊咧？惊嘅，可能大家有唔同嘅惊法，有啲系怕黑嘅惊，有啲就吓咁夜嘅时候，即系有人揾嘅，梗系啲不寻常嘅事啊、急事之类，又或者系夜半嘅电话打嚟咧，通常又会好惊啊，点会？即系半夜三更打嚟咧，除非系惯咗系经常有啲即系唔愿意瞓嘅人，又会系打下机啊，去即系上下网啊，或者系 WhatsApp 啊咁样，咁样嘅系即系电话嘅往来啦。就倾电话咧，而家都唔知多唔多，因为倾得太耐，其实如你摆落去嘅耳即系耳仔侧边听咧，其实都几痛嘅耳仔，一耐咗吓。咁所以咧，而家有咗呢个即系 WhatsApp 咧，就可以喺嗰度去通讯一下。夜半敲门，咁成日话即系生平不作亏心事，夜半敲门也不惊。由细都听到大嘅呢啲嘢，咁但系呢啲嘢咧，始终都好似系好虚拟嘅嘢，同埋亦都有啲好好奇嘅心。咁所以咧就系拍好多一啲嘅鬼怪嘅片咧，就系满足咗一啲嘅好奇心。而作为系电影或者电视嘅制作咧，亦都可以即系天马行空。想好多个桥段出嚟，等大家可以喺嗰个零两个钟头里面惊吓下，或者系娱乐下咁啊。咁盂兰节咧就系呢个农历嘅七月份啦。咁盂兰节咧其实系佛教嘅重要嘅节日，僧侣喺呢一日咧就会集会，无分彼此，就话互相去提出一啲意见啊，同埋睇法啦，从而作出一啲嘅自我改善。咁因此咧，佛家又称之为呢一日咧系叫佛欢喜日啊。咁盂兰嘅意思系救到缘，救到一啲嘢，缘系悬崖嗰个缘啊。咁呢个意思系解救一啲话正在受苦嘅饿鬼啦。佛教里面有十戒之说，分别就系佛、菩萨、缘觉、声闻、天道、人道、修罗、畜生、饿鬼同埋地狱。咁我哋有听过吓木莲救母嘅故事啦。咁而喺盂兰节嘅呢啲日子里边咧，以前咧都好多咧。如果你系传统嗰啲咧，佢又会有啲嘅神功戏啊嗰啲啦。咁又会有即系派平安米啊等等嗰啲嘢。咁啊，由细我就睇呢啲嘅习惯，都有个都有睇神功戏嘅，即系以前嗰啲喺我哋嗰条街嗰度有啦。咁又话喺有捐钱啊等等嗰啲，咁同埋又跟阿妈落街咧就烧戒衣，都系喺所以即系耳濡目染去听埋埋呢啲，都有呢个传统。不到今时今日咧，就都少做呢啲嘢啦，因为妈妈都唔方便做呢啲嘢。但系而呢啲嘢咧，就会喺我嘅脑海里边，喺一到呢啲嘅节日嘅时候咧，都会谂起。咁但系又中意睇下啲嘅神神怪怪嘅片啊，《聊斋》嘅片咧，就系以前粤片又有啊，而家电影都有啊，电视剧都有。咁啊，有其中嘅呢一个系来自《聊斋》里边嘅歌曲。聊斋就是中国清代蒲松龄所著的短篇小说集，一共有496篇，所以很多古仔。 聊斋里面的主题曲隔世情，跟我们唱的是彭羚。 长夜天空冷的风吹过一抹的浮云，云聚云又散，原是分隔又再走近，不知不觉已成困，来让不可思议的也发生在今夜，望清这痴心女人。红丝杯酒，我心口剪过一片哀或愁，怀念人渐瘦，拥着你足够。当天空再次红透，重现的清早配教人难受，让思念转身走。还有从花开花飞一梦中，心伤心碎却未冻，只因知你知情仍是和我相同。一首歌一阙诗，再次红透，重现的清早配教人难受，让思念转身走。 自《聊斋》电视剧《聊斋》里面有歌曲彭羚的《隔世情》啊，《聊斋》咧就系话系蒲松龄所著嘅短篇小说集，一共有496篇，咁多数讲啲狐仙啊、鬼妖啊咁样，反映咗17世纪中国嘅社会面貌。咁而佢好多时咧喺字里行间都透露出鬼比人仲要有情义，嚟到讽刺当时嘅时代。《聊斋》里面的这一套呢，大家好熟了，《倩女幽魂》。 生路你梦似路长，路里风霜，风霜扑面光，红尘里美梦有几多方向，找千次终心爱，路随人往往。人生事，美梦如 觅我心中方向，风仿佛在梦中轻叹，老我人茫茫。 凌彩臣呢个靓仔书生吓，我哋记挂佢嘅形象，同埋里边嘅聂小倩啊。郑秀文有一套戏叫做《我左眼见到鬼》，就佢好挂念佢新婚不久离开佢嘅丈夫，希望见到佢啊。 道别了怎可再见？就像这一生再精彩也得一次童年，但是我天真未变，孩子很好骗，为了不死的信念仍然向你狡辩，让我听教你便回来我身边，明知等不到亦要等，还好有眼泪来陪衬，反正空虚没什么想发生，难得开心过让我等，难得我越挨越振奋，可以等谁愿意问，没有真相才吸引，我勇敢我胆怯我不忿，回头问背后谁着了灯。 新婚无奈，丈夫就离开自己，从此人隔天涯，阴阳相隔。郑秀文就做这个女主角，她的丈夫就刘青云饰演。歌曲《回来我身边》。 但愿你真的看见，愿在我天天抱紧这部去睡眠，但愿我天真离别，孩子很好骗，为了不死的信念仍然信你狡辩，让我听教你便回来我身边，明知等不到亦要等，还好有发生，难得开心过，让我等。

www.policyaddress.gov.hk。 古罗马战车赛，分墟咁嘅场面，犹如古代版嘅一级方程式，更成为古罗马庞大嘅娱乐工业。究竟呢个工业背后系点运作嘅呢？战车嘅制作有几讲究呢？传颂至今嘅战车手斯科普斯，又系点样由奴隶变成竞赛场上嘅天之骄子呢？历史二三事之古罗马战车赛，上集今晚九点半，港台电视三十一。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，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。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，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，钱佩卿清晨上来。 跟爸爸讲声早，跟妈妈讲声好，上一天多播好，好啦啦好啦啦，爸爸讲声早，和妈妈讲声好，重新一天多好。哒啦啦噜，精神爽利。 早晨啊！早晨啊，欢迎各位收听清晨爽利，大家早啊！今日咧就系一个新嘅月份开始啦，一号系九月一号，农历系七月十四，星期二，而家时间六点两个字啊！咁啊，今日咧仍然都系好热啊！今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啦，有几阵骤雨，日间天气酷热，最高温度大概34度，稍后咧局部地区有雷暴，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。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同埋风势微弱，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噶。现时气温28度，相对湿度82%，酷热天气警告吓呢几日都系生效。 一日之计在于晨，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，健健康康在清晨。好啦，继续我哋嘅清晨爽利嘅呢个环节啦。六点后出现嘅健健康康在清晨啦。今日星期二咧就有中大临床生化博士、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嘅崔兆汉喺度嘅。早晨啊，崔博士。 阿千早晨，各位听众早晨。 嗱，我哋都继续咧就中医养生金句之更年期篇啦。呢排就讲紧汗出啦，嗬。 冇错啦。 系啦，咁啊汗出就系我哋嘅题目啦。咁但系我哋都有个金句嘅。 男女都有更年期，顺利过渡，保肾气。 系听完之后有正能量，顺利过渡。 顺利过渡啊，系啦。 系啦，嗱，上次咧就讲咗话咧治汗啦，咁喺中医临床上咧都常见有六个类型啊，即系六个症候。 系啦。 上次咧就解释咗三个，呢次咧就继续嗰三个啦。咁不如咧温一温，总共嗰六个系边六个先嗬？然之后详细解释。 就系咧外感风寒表虚症。风湿相表、暑气相阴、热刺阳明、气虚自汗同埋阳虚自汗。 好，咁今次咧就讲后边嗰三个啦吓，就系热刺阳明先吓。 咁系咩嚟嘅咧？即系由于咧，我哋感受寒邪啊，清唔到，咁啊入咗身体化咗热，传到去阳明之经啊。阳明我哋上次解释过啦，就胃啦，脾胃个胃啦。又或者咧，有啲温病之邪，咩叫温病之邪？就系嗰啲咧。即系热性嘅急性热性嘅传染病，又系入咗身体清唔到啦。咁呢个咧就唔一定净系夏天嘅，成年都会出现嘅。 咁佢嗰个症状多数系点样样嘅啦？嗬， 嗱个症状就系咧出好多汗嘅，但系咧出咗汗都好咧，退唔到烧，而且个烧咧好高烧嘅。 哇，咁啊面都红晒咯， 烧到啊成个人系特别个面咧红晒噶啦。因为咁热咧，流失咗好多汗咧，所以个人咧好烦躁啦，又好想饮水嘅，不断饮水嘅。 有咩方法去医啦？ 咁热咧，我哋嘅治法就系咧清热泻火同埋生津啦。咁有条方咧就叫白虎汤， 咁呢個咧就好出名嘅方，將佢加加減減運用。 係、 嗱呢個症型咧就涵蓋咗一啲咧比較嚴重嘅感染性疾病嘅，譬如話大葉性肺炎啦、流行性乙型腦炎啦、流行性出血熱啊、登革熱等等嘅。 嗯，咁好啦，解釋咗呢個熱刺陽明啦。咁另外氣虛自汗又點咧？嗬？ 嗱，呢個就係因為心肺氣虛，即係兩個臟啦，一個心一個肺。不够气，中医认为咧，心主汗液，肺主一身之气，同埋咧肺仲有功能就系外合皮毛啊，即系佢咧调节我哋皮肤毛发嗰个状态功能嘅。 嗯， 假如咧呢两个脏心同埋肺都唔够气，咁就发挥唔到咧，我哋咧就系保卫我哋嘅体表，同埋咧唔够气咧就拉唔住啲津液。 嗯， 中医认为咧就系气能摄津。冇气你咪拉唔住啲津液咯，汗就津液嚟噶嘛，咁你嘅皮肤就你疏松，咁啲汗咪啤一声咁出咯。 咁我哋日常见嗰个情况系点样样嘅咧？嗰个症状 嗱，呢啲人咧就好容易出自汗，自汗就话，喂喐下咧，啲汗就啡啡声出嚟啦，收唔到嘅，人哋未出汗咧，佢就已经出噶啦。但系咧平时就好怕冻噶噃，又好容易感冒嘅，个人咧就成日攰赖赖，冇气冇力。睇落去咧，好疲倦嘅。 系咁，又有咩方法去医治咧？ 个治法咧就系益气固表止汗。咁常用嘅方咧，我哋用两条夹埋用嘅，补中益气汤，同埋一条叫玉屏风散。 哦，即系两条方夹埋嘅。 系啦，加减添嘅。 嗯， 补中益气咧，大家一听就明啦，系咪啊？补气，玉屏风咧就好似同你嘅身体咧筑起一道咧用玉嚟做嘅屏风，挡住晒啲风。咁你就冇咁易感冒噶啦， 系即系保护住你咁样吓。 系啦，嗱，咁呢啲情况咧，呢种咧，多数好多人咧，譬如话佢嘅身体嘅整体嘅新陈代谢率系低啲嘅，功能低下啲嘅。譬如话有啲人咧，好容易咧就啲内脏下垂啊，或者好容易泄泻啊，月经去到咧收唔到啊，因为冇气嚟摄津啊嘛，或者甲状腺功能低下啊等等咧，都会系属于呢一种症型嘅。 嗯，咁最后一种咧就话阳虚自汗系点咧吓？ 阳虚自汗就另外两个状啦，就系、是、脾同埋肾嘅阳虚。头先就心肺气虚，而家就脾肾阳虚啦。中医认为脾系气血生化之源啊，佢可以咧就系负责咧吸收营养物质，供应身体全身去用嘅。咁肾咧藏精而舍元阳系咩意思呢？我哋身体嘅营养物质，我哋嘅阴精。都藏喺个肾嗰度。另外咧，我哋嘅身体嘅阳气咧，个肾就佢嘅大本营嚟噶啦，好似佢屋企咁嘅。咁我哋一个人咧要阴阳平衡，咁身体咧就平和啦。咁但系如果咧脾肾阳虚唔够阳气嘅话咧，咁啲阴就突咗多咗出嚟啦。咁就出现一个叫阳不敛阴啦，啲阴多咗，阴津咧，汗就其中一种啦。咁所以啲汗咪啡出嚟咯。 咁嗰啲症状系点样样噶？ 呢啲人又系好容易出自汗嘅，又系咧喐下就加剧噶啦。但系平时咧迎寒之冷啊，丝丝缩缩，好怕冻嘅。 嗯， 胃口唔好啦，脾虚咧就好容易便溏啦，即系大便咧好容易稀稀烂烂啦。咁个面色咧就萎黄嘅，即系嗰种黄咧唔好睇啦。 嗯， 咁仲有肾虚就梗系腰膝酸软啊，咁呢啲咧夹埋咧就脾肾阳虚嘅症状嚟嘅。 咁医治嘅方法又点咧？ 我治法咧就系温补脾肾，扶阳敛阴啦，即系拉翻住嗰啲阴津啦。咁一般咧就用温补肾阳嘅金匮肾气丸，同埋咧头先提过嘅嗰条补中益气汤啦，又要补气又要补阳啦。 嗯， 咁加加减减嚟运用嘅呢啲病人咧，多数咧譬如话有啲慢性肾炎啊、糖尿病啊，或者甲状腺功能低下啊。或者佢肾上腺皮质功能减低啊，慢性支气管哮喘啊，甚至有啲少数嘅更年期综合症咧，都会咧属于呢一类症候嘅。 咁啊，唔该晒崔博士，好详细嘅解释。嗱，呢两集咧就讲咗自汗咧喺中医临床上常见嘅症候。好啦，听完呢个症候嘅分析之后咧，又去另一个位都系好多人中意听嘅，就系个古仔啦。上次系讲咗出汗嘅古仔啦，咁啊，今次有冇另外啲有关出汗嘅古仔咧？崔博士 都有啊。记得之前咧，我哋一连两次咧讲咗两个同汗有关嘅成语，汗流浃背。同埋咧，挥汗成语 系 嗱，讲咗嘅典故， 呢两个成语咧都系形容人嘅出汗。 嗯， 啊，咁我又谂起一个咧同动物出汗有关嘅成语。 吓，冇听过、啊。 就是、汗牛冲动啦。 汗牛冲动，嗱、这、呢个动咧，大家唔好谂咗话做嘢好冲动个冲动啊。 系啦。 呢、这个动咧就系栋梁嗰个动啊。 嗱，汗牛系咩咧？就话或者牛车啦吓，运载嗰啲书本嘅时候啊，因为好多，咁啊牛咧都攰到出汗嘅。 嗯。 冲动有咩意思呢？就话唉，将啲书咧摆入屋啊，运啲书入去摆喺屋，摆到成间屋都塞满晒。 系 咁夹埋，即系话啲书好多咁解啦。 嗯，嗱，汗牛冲动有冇咩典故啦？ 啊，有啊，呢、这个成语最早咧就出自唐朝嘅柳宗元嘅一个幕表，叫做文通先生，六级侍幕表。啊，另外有一个名就系唐故级侍中皇太子侍读陆文通先生幕表。嗱，系咁讲嘅。 孔子作春秋1500年，以名为传者五家，今用其三，其为书，处则冲动语，出则汗牛马。 啊，呢段文字嘅意思就话孔子咧曾经整理或者修订过春秋，咁啊流传咗1500年，即系去到唐代啦。 嗯， 咁啊为春秋写传嘅有五家，喺唐代流行嘅咧有其中嘅三家。但我哋知道孔子生前咧，佢嘅思想理论咧就博大而多啊。 嗯， 不过咧大部分都系佢口述嘅啫噃，佢自己咧就好少真正咧执笔咧嚟写作嘅。 系都系啲徒弟写啊。 系啊，嗰啲门生啦，正是述而不作啦。嗱，尽管系咁，有关佢嘅书咧仍然系多到不得了，就可以咧放满一间屋。如果要将佢啲书嚟搬嘅话咧，就连牛连马咧。都攰到咧，会出汗嘅。 咁所以咧就话汗牛冲动咁样系嘛？ 冇错啦。嗱，又讲起呢个六级士啦，柳宗元咧所提到嘅三家就系春秋写传啊，或者注释者之一。 嗯， 咁呢个咧就系唐代嘅学者陆文通啊，又叫陆逊，佢对孔子嘅春秋好有研究嘅。咁柳宗元就好敬佩佢嘅自学态度。所以咧就同佢写呢一个墓表啦。 嗯，啊真好啊，次次咧嗱又可以学到啲医学常识，而当中又可以听翻啲典故。 我都温故知新。 系，内容都好丰富吓，咁啊多谢崔博士。好啦，我哋又继续啦，嗱讲紧系汗出啦，啲汤水都离不开系止汗啦，系嘛？ 冇错啦。 嗱，上个星期咧你就介绍咗消暑止汗汤啊，咁啊今次介绍咩咧？ 养阴益气止汗汤，一人量嘅。 嗯。 材料呢有沙参，我建议用北沙参啦，15克，花旗参10克，南旗即五指毛桃50克，同埋五味子3克。再讲一次啊，北沙参15克，花旗参10克，五指毛桃50克，五味子3克。 系咁点样整法呢？嗬， 洗洗啲材料啦，用五碗到清水煲佢8-9次就得噶啦。 嗯， 咁可以煲多一次嚟饮嘅。 系。 个功效咧就系沙参同埋花旗参都系益气养阴，南旗五指毛桃咧就益气健脾，嗱五味子酸酸地嘅，但系佢可以咧养心敛汗啊，咁夹埋晒咧就可以益气养阴。同埋咧，养心敛汗啦。 系嗱，头先咧崔博士介绍嘅呢个咧就系养阴益气止汗汤。好啦，嗱，仲有一个，因为呢排咧都系打孖上啊，咁啊介绍咧就系而家呢个暑热天时啱饮嘅。咁啊，上次介绍咗消暑清热汤，今次啊介绍咩咧吓？ 吓，今次呢个汤特别啲，系一个茶嚟嘅， 系 叫做暑天驱寒茶。 驱寒好热， 冇错。但系大家谂下啦。我哋咧，如果讲紧户外就真系好热，但好多时候咧，你入商场啊，或者喺写字楼啊，开大冷气嗰阵时咧，有啲人咧冻到嘀嘀震噶。 咁啊系啊，即系热得佢可唔可以较细少少咧？咁样 系啦，所以咧呢一条汤水介绍俾嗰类咧好怕冻嘅人，怕冷气啊嗰啲人饮嘅，叫做暑天驱寒茶，一人量嘅。 有啲乜嘢材料咧？ 两样嘅啫，玫瑰花10粒。红糖5克， 啊咁简单啊， 系啦，玫瑰花10粒，红糖5粒。 咦，咁听咁样个介绍，会唔会其实都系啲焗嚟饮嘅茶咧？ 吓，对啦，嗱，我哋咧就先用滚水咧，将玫瑰花冲佢啦，洗一洗，咁然之后咧就加啲滚水同埋红糖一齐咧焗10分钟到， 將佢攪勻佢， 嗯， 咁就飲得噶啦。 係一路又係我飲完又再焗下，飲完又再焗，焗到佢你覺得夠為止啦，係 嘛？冇錯啦。 咁佢主要嘅功效係點咧？ 玫瑰花咧行氣和血，疏肝解鬱。紅糖咧，我哋話補中緩急啦，中咧即係個脾胃個胃嗰個地方啦，就係同埋咧和血行瘀。啊，玫瑰花同埋紅糖咧都係温性嘅，咁， 嗯， 就可以驅寒保暖，就適合咧頭先講過啦，天時熱咧喺啲冷氣間出入或者工作嗰啲怕冷嘅人士嘅。 係， 不過提一提，糖尿病嘅患者咧就唔好用紅糖啦， 嗯， 又可以改用兩片生姜。 哦，即係更加驅寒咯，嗬，係咪 啊？生姜驅寒㗎，係 啦，嗯，好，唔該曬。臨尾仲有一個小 tips 啦，上次崔博士介紹咗一個風池穴，其實都係如果我哋有咩頭赤赤咧，就啱噶嘛，係嘛？ 係啦，清熱嘅穴位嚟嘅。 嗯，咁今日係咪都仲有一個清熱嘅穴位咧？ 對啦，介紹一個太陽穴。 嗯， 嗱，呢個係經外奇穴，個位置就係大部分人都可能知道噶啦。 嗯， 就喺我哋咧兩嘅眼角， 係 外邊斜斜啲對上，你用手指咧就撳到個粒位噶啦。 係 啊。两边的粒位就是这个太阳穴了。 通常应该都熟的了，有时呢不舒服呢找些油查一下个太阳穴的位置都有的嘛，是吧？嗯， 我们最好呢用两只手的中指那个指腹左边右边一起。 是。 那么按住这个太阳穴在这里油按它， 嗯， 原地转位。 是。 那么一两分钟。那么这个穴位的功效呢就是醒脑明目，清暑除烦。同埋咧驅風鎮痛啊， 嗯， 咁好多時候咧，你喺人多焗嘅地方啦，搭 lift 啊，或者咧你覺得唞唔到氣啊，頭脹頭痛啊，暈陀陀嗰陣時咧，你就嗱嗱聲按呢個太陽穴，佢，有咧消暑清熱同埋提神醒腦嘅功效嘅。 嗯，呢啲位置咧，記住係一個範圍都得噶啦嚇。 冇錯啦嚇。 係，咁啊得閒咧，即係去按啊佢，即你起碼自己習慣咗咁做先。一有咩事嘅時候咧，我就即刻去按啊嘛，嗬。 啱啦。 嗯，好，咁啊唔該曬崔博士介紹嚇。咁啊呢幾集咧就講咗呢個汗出嘅話題啊，大家咧可以上網重温翻嘅，可以去我哋香港電台網頁www.rthk.hk。香港电台15台，又或者亚洲抗衰老协会网页4aonline.com.hk 重温嘅。嗱，汗咧，即系出汗嘅问题咧，就讲晒啦，系嘛？即系有关更年期。 其实未噶，我哋讲完自汗啫。 啊，系，有时真系多到都唔记得咗。 下一次咧，我哋讲盗汗。 系， 夜晚黑瞓觉嘅时候咧，啲汗好似贼佬咁偷偷出嚟嘅。 系，咁有咩方法可以指导呢啲盗汗呢？咁下个星期二就大家继续收听啦。唔该晒崔博士，拜拜。 拜拜。 望望大钟咧，就三分零钟到六点半啦。82年一套电影《小生怕怕》，谢文雅饰演个有钱婆咧，佢就黑死咗三个丈夫。咁三个丈夫就同佢物色新嘅老公，就系谭咏麟啦。 小生今晚去拍拖，只冤鬼跟住我，冤鬼一嬲会喷火，我心惊胆又破。点解撞正鬼？皆因我讲多错多。小生小生怕怕咯，哎呀哎呀哟！小生小生怕怕咯，哎呀哎呀哟！早知今天有恶果。一生最怕鬼，苦海怎渡过？

学校会怎样安排呢？我们问过几位校长，留意收听。 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今早的八点钟开始就会展开的了，而截至昨天的傍晚六点，已经有大约53,000人登记预约。我们的同事一阵间都会去到其中一个检测中心，了解一下首日的情况，亦都访问过医生，讲解一下采样的过程究竟是怎样。 要防止传染病扩散，追踪患者接触史非常重要。浸会大学研究团队最新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风险警示系统，透过蓝牙和二维码技术，一旦有人确诊，就可以通知过去两星期曾经同患者近